是期待着，但嘴里那一句我爱你， 他说去你妈的花海。想说好帅， 他说要把他们都打败，我说我会一直都在，会一直都 说好帅。